锵三人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李莫愁出事了。 这不是好 事。我是想说李莫愁回来了。 你太坏了。 我简直不住了。 李莫愁他搭直升机出事了，在李莫愁轻功好了。 前两天我们就预告过了，说孟广美和这个疑似情人。 什么叫一次情人？我未婚夫。 未婚夫、 现在可以这么名正言顺的说出来了。 本来一直就、 早就宣布了， 一生只爱意大利人。 看来跟意大利人在一块儿，命运那字儿念什么？多喘 多喘 多喘 多喘啊！怎么从直升机上一头栽下来了呢？ 不知道，反正这直升机它就引擎它就自己停下来，但是 我操、 你怎么那么高兴呢、 你在意大利什么地方？ 为什么？ OK， 意大利希望像马靴的样子。 对啊，对啊。 我们是从他那个小腿那个胫骨那个中间的地方，要往北飞，飞到大概膝盖的，就是等于是意大利跟法国交界的地方。然后呢，为了安全起见，因为你知道直升机还有分单引擎跟双引擎，通常双引擎会比较安全一点。 对。 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双引擎的直升机呢？他 是你未婚夫的私人飞机吗？ 不是，不是我们租来的，因为你 知道八卦听来的不一样啊。 当然不是，因为 租金多少呢？ 租金多少我倒不是很清楚， 全是未婚夫付的。不用清楚。 好，来继续。 你要想到就是说，你要从你知道那些小城镇到小城镇，你如果要开车的话，幸运的话你开五个小时，你如果倒霉的话，你可能要在那边塞车塞一天。 我们以为是那种观海景的直升机。 不是不是不是， 纯粹是交通用的。 对，我也坐过，我是在降落伞上嘛，哈哈，看海滩。你高级啊，你这个 什么叫高级？没有，在我跟你讲，在南法，在意大利的北部，使用直升飞机跟你使用出租车差不多，但是就是那个价钱是不一样，但是它的功用是一模一样的。 飞机上有谁？ 就我跟我未婚夫还有一个飞行员，就我们三个人。 飞行员还活着吗？ 飞行员活着，我真的应该一拳把他给打昏才对。 怎么回事？ 完全就不理我们，就完全不就是说才出事的那个可能前后从天上到。掉到海里，然后在海里之后开始下沉，然后从下沉之后我们开始跳海到我们被救。我告诉你，它完全没有起任何的作用， 它自救不暇。 对，我就看它高高的举起它自己的那个叫什么电脑， 还有电脑呢。 因为对我们 是那功夫还上网呢，是吗？ 不是，我们所有的家当都在上面，我估计他所有的家当也都在飞机上，所以他掉到海里之后，我看他高高的举着他的包包，里面有他的电脑， 比你们重要。 那当然。 哎，早就听说意大利人呢、是浪漫，但是他们办事儿不严谨。 那对不起，飞行员是法国人。 法国人好了多少？ 是这样，对， 就是飞着飞着，突然间引擎。就 停了， 直升机 引擎停下来，因为你就突然，因为你知道平常噪音很大的， 对， 就忽然没声音了，然后就看到一个360度的掉头，我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那个基本上我不能讲说那个直升机是自由落体，因为自由落体非常快，因为它的设计，因为上面螺旋桨 转， 因为空气的那个 流动 它还是会转，所以你是直线的下降，但是你并不是。 坠落， 不是坠机，就是跌到海里面， 缓缓的下来。 对，但是也 冲下去也冲击力很大嘛， 也相当大。但是呢，原来我没摔过还真不知道，原来直升机的下面那两个滑轮跑道的地方，就是在跟那个跑道接触的那两个地方呢，原来下面有那个 气垫， 有气垫的。 对， 所以我在掉了那十几秒，我现在想，完了，下去就肯定就挂了。就下去之后，竟然还有气垫，就还那种忽然引起了一线生机，就说太好了，我得救了。结果就砰一声，右边的气垫破掉了。然后我就整个人然后你就那个水就开始进来。我看当海水怕碰到我的脚的那一刹那，那时候才开始真的叫怕。 为什么怕呢？那不是安全落地了吗？ 半天的时候反而不怕， 那时候是还来不及， 还来不及怕， 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到了那个海水，到了膝盖的时候，那个真的是叫怕。我告诉你，直升机很小，它是一个很密闭的空间，而且它下沉速度非常快，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你们那时候还坐在里边啊？ 我们还在里面呢。 我怎么听说是他跟他未婚夫跳伞受伤了？我直升机还跳伞？ 没有， 他真是李莫愁，别怕，老公，我带着你轻松。古墓派 吊威亚， 这俩人太坏了。 来， 下沉的时候我还关着门。 还关着门的，然后右边的门已经打不开了。 为什么我觉得这么好笑？ 对，他出不去了，是吗？ 就出不去了。然后后来就，然后我男朋友习惯很差，他从来不扣什么安全带什么什么，在那降落了十几秒 中间我还很清醒，我还跟我男朋友讲赶快把你安全带扣上，他从来不听的，平常从来不听，他说哎看手忙脚乱就开始扣安全带，但是问题是到了水里之后你安全带也没有用， 对对对， 我就开始说赶快 解开安全带， 对，解开，然后找那个叫什么救生 胸罩， 咦，救生衣， 就是 背心， 对，救生衣， 背心，救生胸罩是不管用的，你得包着整个上半身，光照那， 然后后来我们就真的找到那个， 有吗？ 找了很久，我一直不断的问、那个， 那水已经一直进来了， 水一直进来，就已经淹到我的小腿，我一直问那个 pilot 一直在，因为他忙着在救飞机，然后忙着可能要求救还是什么东西，我就问他说：“求求你，请问救生衣到底在哪里？因为我找不到，我翻遍了有可能的地方全部找不到。”后来终于在很里面很里面的一个椅子角被紧紧的用东西捆在里面，也许是对的，但是我们平常没有安全意识，你从来不会想说上飞机前先下去看看说救生衣在哪里。我告诉你，没有那救生衣我就挂了，我真的好不容易把救生衣全部，然后还不晓得怎么穿，鸡手鸭脚弄了很久之后，我男朋友说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跳！ 怎么跳？已经在水里头了。 已经，然后后来他很勉强的，我们把那个左边的那个已经翘起来的那个门把它推开来。我男朋友就往最高的地方跑，那我就比较胆小，我就往比较低的地方滑。我最后是那种连滚带爬，连滑带什么东西就。乒乒乓乓就滚到水里面去了， 然后那个驾驶员还举着他电脑是吧， 他不管乘客的， 我完全不知道他怎么出来，我完全不知道他怎么出来， 他有经验肯定经常 也不是第一回了，他应该回头安慰放心我这不是第一回了， 对、啊、 没事儿啊。 这玩意儿哎，看来假冒伪劣不光中国有啊。 我告诉你，你刚才讲说意大利人这个办事效率不好，我告诉你我还真是佩服他们，两分钟之内一台意大利的消防队的直升机就来救援了，两分钟不到，我 那时候你们已经在水里， 我们已经在海里了，但是我很笨，因为我不晓得怎么开那个救生衣，所以我基本上我的救生衣是没有空气的，我就 对， 我是一个没有概念的人，对。 他不会充气， 对，我不晓得怎么。后来才回想那个，每次我们坐飞机，他们就会 那种。很多空姐在表演吗？ 对，这边拉，那边拉，那边吹，那边吹，就是基本上要这个样。 对。 那驾驶员自己穿着救生衣呢？ 对。 哎，他怎么这么不要脸呢？也不管乘客。 对，然后后来对更扯的是， 他不是空姐吗？ 更扯的是。救援直升机来了，但是那个时候我真的是一边流着眼泪，然后一边大笑，因为那个场景真的太好笑了，就是一架已经那种半浮半沉的救生机，然后我们两三个人被那种海浪冲的一直撞在那个，我一直被撞在那个直升机上面。 你们有抱着直升机还是？ 没有，这是漂浮在海上。 那螺旋桨已经停了吧？ 已经停，已经就是三分之二已经在水里面了。Okay. 我看到我的护照、我的太阳眼镜、我的防晒油、我的包包，全部都海面浮在海面上，我抓也抓不到。然后远远就看一台直升机就过来，然后有一个人就放出一个人，就很英勇，拿一堆绳索，啪啪啪啪就一直往下滑，就打算下来救我们了。就那个人就。我现在讲赶快来赶快来救我们，就那个人到了水里面之后，拿那个救援直升机越来越近了，那个时候我就后悔了，我就好希望他赶快走，因为他的救援直升机打起来的那个浪啊风啊水啊弄得我更惨， 把遇难者搞死了。 更好笑的，我回头看了那个来救援那个人，非常奋力的朝我们一直游，游了5公尺之后，啪啪啪啪又被直升机拖回去，因为风太大了，直升机在上面晃来晃去， 它的气流， 对，所以他在 未婚夫受伤了， 未婚夫受伤了，但也就是一些被可能他被那个那些什么那个叫螺旋桨板滑到了，就是有3道的十几公分的那个伤，就是外伤。 后来是怎么救起来的？你还没说。 最后是海防署来派了3艘救难船，所以他们是很有效率的，3艘大大小小各种不同的船就啪噼啪把保姆给救上去了。 就意大利，你别看平常很懒散，得了世界杯冠军之后不一样了， 他也改善了一些， 改善了，民族士气振奋了。 感情他不是救援飞机救起来的，最后是船给救起来的。 是， 还上了意大利新闻呢。 对， 这事儿意大利， 我那时候起来的时候是那种还挂着眼泪，然后那种一边发抖的时候，然后一抬头就看，哇，又有摄影机，又有那种摄影机，又有电视的摄影机，又有摄像机，什么都有。 王的来了， 因为亚洲名模和他的疑似不明身份男子啊， 绝对不是，绝对不是，这是很有效率，他们也就是很快就接到通报，然后就全部都来了。然后呢，说到这个新闻，我觉得这个意大利人也很会搞新闻。我后来被送到海防署里面，他们很好，把我让我换衣服啊，让我去洗澡啊，干嘛干嘛那种，把我放在女生宿舍里面。结果呢，忽然有人跑来敲门了。 原来是一个意大利的记者，带了扛了一辆摄影机，然后非常友善的告诉那个照顾我的那位女士说，是这样子的，那个她的那个男友呢，那他们是说先生，因为他们不晓得你们什么关系，他说他的先生呢有急事要找他，你可以用我的电话，你们可以现在马上就跟他联络这样子。我以为发生什么事情了，后来原来才知道，其实他帮我打通了之后，他自己就开机了，哇叭叭叭叭，就是他就拍了一段我在跟他对话的。 这是会拍戏的，这是会拍戏的， 是 他自己制造一个情节。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嗯，哎，压惊啊，压惊，受惊了，压惊啊。广美啊，这个生死之间落了水了啊！我也给你配合一下，他这是意大利落水的。在最近，在我们这个国内也有两起落水事件，都被人拍下照片，而且都有故事。有一个啊，一位落水儿童记者，电视台记者，好像是河南的电视台记者。咱们可以看看那个照片，这位记者扔下摄像机啊，去给这个孩子马上做人工呼吸啊！你再看下一张。放弃了他的采访任务，所以他被称为中国最美的女记者曹爱文。还有你再看下一张，在大渡口网上有一个人发出一组照片，说他拍一个人，你往下看 啊， 拍一个人本来在游水，你看，再看下一张，逐渐溺水，再看下一张，沉入水中。就这个网友他拍下这个人从在江里游泳一直到淹死的全过程发在网上，结果遭到众多网友的怒斥，说你见死不救，你在这儿还拍照片啊？ 但证实他真的是溺毙了吗？ 溺毙了。 嗯， 所以啊，水火无情啊，现在可得小心。 这真是，这个对比太大了。 这什么对比太大？ 就一个，譬如说一个放下了自己拍照的任务去救人，一个继续在拍。 对呀、啊、对呀、啊、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讲，但是我觉得女记者的精神是很值得嘉奖的，但是我觉得你去苛责这个拍到这个溺毙人的照片，你去苛责他，其实第一你不晓得他的镜头有多远，也许他的那镜头是那种一百多倍的，他的距离可能相当相当的远， 而且他不守水性，可能 对他自己说他不收拾。还有一个，因为我告诉你，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带我们全家人一起到澳洲去旅行，我的弟弟差点在海里溺毙。我告诉你，就在那个同时呢，我跟我妈还有我哥三个人站在岸上评头论足，在嘲笑我弟弟，因为他的那个溺毙的那个动作呢，我说你看你看看，我说管他一定把他的眼镜给弄掉了，你看他那个一副那种惊慌失措很 无助的样子，我说肯定是掉了眼镜。我妈说啊，他肯定是喝到水了、啊、这样。我哥又另外一个评论，我们从来没有任何人想到说我弟弟是不是就要溺毙了，他回来的时候 谁能体会到他当时多难受啊。 我弟弟回来的时候白着一张脸，他真的是白在一张脸，而且我差点就回不来了。其实他没有很远，但是因为那个浪，不晓得他那种潮，他在下面拖你，他就拖你，把你往外拖。所以，我也许他在拍到最后一张之前，他根本就不知道原来这个人就要溺毙了。 也有这个可能， 也有这个可能。 嗯， 怎么你今年你太那么 对小朋友们千万不要玩水、啊。 但是他也很邪。 我觉得就是、 啊、广美自从演了李莫愁之后哈、啊、这个命啊都带三分莫愁相， 对，有点不大好啊、 就是、而且你像这被救上来了、 嗯、啊， 还给抓到警察局，意大利警察局去了， 对，说什么怀疑你 携带毒品 啊，携带毒品， 哎呦，你为什么要带毒品呢？ 对啊， 我在国内吸吸就得了嘛。 我发誓我一辈子没有吸过毒的。我想每一个人在旅行的时候，你们都会有一些随身的药品， 对， 但是泡到海水里面已经模糊不清，什么谁跟谁，什么颜色跟什么颜色都、嗯、然后重点是因为我男友有个习惯，他习惯身上会带一些银质的药盒，很漂亮很精致的药盒，他放那个那种 有钱人就是不一样，银质药盒特别惹人怀疑，看起来就像007那种是吧，一个意大利俊男带着个亚洲美女还带着个银盒， 对，让人家 直升机 一看怎么不怀疑？对，还 这 太毒啊！哎，这真是运毒 是吧？就是 对对对，我简直觉得你们两个人讲的，我是一副那种罪有应得，我根本就死在那儿的犯了。 好多南美洲那个毒贩就是雇私人雇直升机，哎，越过海岸边境线去贩毒啊。 对，你知道通常他们怎么运毒吗？啊，他们会让那些女孩子去隆乳。然后把毒品藏在那个硅胶袋里面，真的很多南美洲很多这样子。 他们检查， 但是我 意大利警察肯定检查了吧？ 他不用检查，他一眼看去就知道这个人绝对没有嫌疑的。 为什么不是容的？ 没有容啊？ 太平公主，不然就是他还没有装上。 你谁说你是太平公主了？ 对不起， 大李莫愁怎么能是太平公主？ 周总是那么多年从来没看过你。 不过你提供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案例研究哈，就是说这个贩毒者他在这个事儿，不是，就是说你啊，有没有那么一瞬间要死的感觉？ 对啊，对对对。 有，在那个救难直升机要来救我的时候，那一瞬间， 这反而在 当时看到什么？当时看到什么？ 没有，其实没有看，什么东西都没有看到。就是其实那时候就是开始觉得说，因为我刚才跟你讲，一路就是说大难不死，就是你掉下来之后，哎，你忽然发现下面有那个救生筏在下面，哎，没事了。忽然啪，救生筏破了，你又觉得又有事了。 这是屋漏偏逢连夜雨， 是。然后在你跳到海里面去，因为我们是真的是在 nowhere， 真的什么都见不到的，你就是在海里面，虽然很平静，但是我非常怕水，我虽然非常怕水的。那个时候每个人都自顾不暇，我男朋友离我10公尺远，我根本抓也抓不到他，就是那个潮流也一直把我拖走，我又一直游回来。又一直被弄走，然后等到那个直升飞机来的时候，本来看到他是那种有实现生机，觉得说我要获救了，结果发现看到那么乌龙的事情，就是那个要救我们的人游都游不过来。然后那时候我还害怕一件事情，我很怕，因为风那么大，那个直升机离我们很近，飘来飘去，我心里想，天哪，你千万不要掉到我头上。 哎，我为什么问你这个？这叫濒死体验。最近闻到这个对唐山大地震的一些死者这个濒死体验就有研究， 你当时没有晕过去，对不对？ 没有。 你知道，要是万一有的人啊，比如说他是真的是差点死，或者是重伤了啊，或者晕了，但又给人救回来啊，常常有人不是口述这种濒死体验吗？ 看到一些亮光， 看到一些什么？那么带过去这种濒死体验呢，就是一直欠缺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很集中的案例研究。那么原来唐山大地震现在30周年了嘛？30周年的时候，原来它有个很意外的一个副作用，就是有一帮心理学家，他访问了当年唐山大地震的一些幸存者，累计了大概80多个案例，这是很难得在一次灾难里面访问80个幸存者，问他们的濒死经验是什么，然后归纳出来。比如说有的人呢，就说也是看到光，然后有的就说突然之间，好像到了另一个地方。看到绿草很干净，天很亮，一下子就是说濒死那一刻，就是整个天突然光亮了，然后空气很好，微风吹动，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有人真的就听到有人在叫自己，然后再过一会叫自己的名字，是亲人啊，也不知道是谁，但觉得很亲切。但后来呢，才又给人拉了回来，叫了回来，总共归纳好像16种不同的濒死经验，而现在开始分析。那这个结果很重要，为什么呢？这就更能够帮我们了解一个人他在意识终结的那一刹那出现的是什么东西，能够回过头来看我们的意识的构成是什么。 那么好吗？ 啊，什么那么好？ 要真那么好，那咱都去吧。 迟早有那么一天， 是吧？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不是自己可以控制得到的，因为那个时候 当然不是自己控制得到了。这才有研究的价值，就是说那个意识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不是你自己控制出来的，是到那一刻你自然而然你闭上眼的时候一下子出现的东西。而且那一刻是连时间都不对了，你知道吗？就有人就是觉得自己走了很久然后才回来，但其实那只是一两秒，就说人的这个意识你是能够在一两秒的一瞬间突然之间感觉到自己好像过了很久。 那不就是爱因斯坦相对论吗？ 啊，对啊， 是吧？ 你也可以说南柯一梦。 哎呀，去吧去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他喜欢这些。 意大利男子携其亚洲裔女模女友携带毒品在意大利海边啊，在直升机上坠机失事， 然后被捕。 哎呦，这个 真是， 这是新闻呐、 啊，新闻啊！ 你们这就是你决定肯定是适合去那个《水果日报》上班的。 水果日报， 你《香蕉日报》 你。我跟你讲，你说这个新闻，就是他说的这个事儿，让我想起最近一个什么呢？沈阳，你知道吗？就也是中国，据说是开了个先例，公安局抓了一个换妻俱乐部的。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个记者在网上。听说有人搞换妻，都是什么大学生啊、研究生啊，换知道换妻俱乐部，意大利人很爱玩的，你知道吗？就换没换过， 真没换过，真没换过， 没结婚 就换。然后记者带了一个假的，就去想去探访，结果在那儿到晚上人要洗澡要睡觉了，这个记者找借口出了门，就上派出所报案了。然后公安局一听啊，这个情况很严重啊，咵就去到那个宾馆，一网成擒，抓了一个换妻俱乐部。 哦，多少人呢？啊， 仨人嘛，先抓了三个嘛，顺藤摸瓜再抓别人。哦， 但你看这个就是，你看他刚刚说那个记者，那个叫策划新闻是吧？也有点策划，就是比我们一般所说的策划要来的高招一点，就是说他真的给你弄一个电话，然后他再拍，这不就策划了一个故事出来，就是说一个获救的女孩跟他还在留院的未婚夫在说电话了， 对，意大利人也弄这事， 在搞策划。但这个我觉得很厉害的是什么？就是说。我觉得你像我们刚刚说吧，一个记者他抛下记者的任务去救人，这叫见死救人，这是人的一个本性是吧，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但是我觉得一个记者你去报一个案，这是个罪案或怎么样，然后你再去报给警察，这样的做法有时候我觉得是可以争论的。就当然你尽了一个好的公民责任，比如说哎，我发现有人换妻这是犯法的，我先做好采访，做访采访之后再去报案，这是好公民。但是问题是以后这样的话我们记者就很难当了，因为你知道有的记者啊，他就混熟一些黑社会或什么，他而且他是表明我是记者的身份，但是我就说我